高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 靠不了岸，是

不流泪。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悲？是街上的行人，还是夜色